我的爱老为的我把了金我把爱家路撒民有满是难民的哈老克亚那菲来你哎呀哈的大巴是了你我的我可能不是爱你不是爱你我的爱你也好非你哈老我都这个拉斯菲来你把的比他说过了没得爱车和了爱巴斯克撒Bes busa, bes busa, bes busa, bes busa. Tinti ya dusa, ya dusa. Shailar bes busa. Wala ahla waiti wa balji wa baita lusa. Tinti ya dusa, ya dusa. Shailar bes busa. Wala ahla waiti wa balji wa baita lusa. Busa ya nusa. Shufi nes shufi, ezei biu busun.一路光发霓虹还要滚还要滚呐呀嘛呀嘛还要滚呐还给不得那里黑问呀嘛呀嘛滚那不得带你呐哎那嘞嘞的我的发誓哎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我的爱老为的我把鸡我把爱家路撒冰鸡呀肚子呀肚子谁来了别不撒我的爱老为的我把鸡我把爱家路撒阿拉呀他白也寒舍的非你来了给了爱上的了是阿拉不有可不了那边呀地那一拉阿哈就那老哈林那白的里白色我老无力了阿拉黑他们非是黑子白夜克拉尔白色不色白色不色白色不色白色不色白色不色冰激呀毒色呀毒色谁来了白色不色我的爱老为的我把了鸡我把爱家路撒冰激呀毒色呀毒色谁来了白色不色我的爱老为的我把了鸡我把爱家路撒白色呀毒色我把爱家路撒还为了白色不色我把爱家路撒白色不色白色不色我把爱家路撒白色不色白色不色我把爱家路撒白色不色

起的时候，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

过乌云两眼泪，耳边响起我

Snadio, Sadari by my in the Sigala Pambia, and I've been Jumla Yurima, Nubalakipa, Osukima Pangana.晒干的烟叶，一捆捆拨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Thank you.